也许这是因为他学中文出身，从小就有一个开书店的念头。那以前工作时呢，采访了不同的书店，也会有一些格外的留意。离开了媒体之后，张莹开始了一年多的旅行生活，顺理成章开始做旅行图书。但做着做着，他发现每次想找场地做活动，总觉得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不是价格太贵，就是对空间服务本身不够满意。就这样，他自己开了一家跟书有关的复合空间的念头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当你真心做一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是的，一个很特别的店面很快就出现在了张莹的视线里。这家书店并非人流攒动的商业区底商，也不是文艺青年们最爱的胡同小院，而是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的一个奇特空间。巨大的挑高，整面的落地窗，就连办公楼的经营者自己都不确定这样一个场地需要怎么设计，但张莹却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脑海中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他觉得他像一口井，你可以透过它去看外面的世界，就像看书一样，也可以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内心。他把这个空间的主题定为坐井观心。有人可能会觉得坐井的感觉不太好，但张莹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很喜欢井这个字，横平竖直，就像做人一样。在易经里，井卦又是很有趣的一个卦象，它代表着无限变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你无法预见事情发展的走向。因为在古人看来，井虽然是很固定的存在，但里面的水却一直是在流动着的，是圆滑的，而且永远取之不完。那么读书也是一样的。 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何以说教。 为了更好地体现井和水的关系，张莹还做了一个别致的设计，一所固定的装置，那就是横平竖直。比如说像摄影墙啊、吧台呀、就像井一样，都是横平竖直的设计的。但是像桌子的圆角啊，还有餐桌、台灯、花器，这些象征着水的物质呢，都是圆润设计感的。起初呢，张莹只希望把书店做成办公楼里的四家书房，所有的图书都是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本一本选定的。数量对一家书店来说不算多，只有1000多本，但在他心目当中却是一个书房的基本配置，分为旅行异域、设计绘本、民间手工、小说传奇，还有美食料理、文化杂谈、影像记忆、花式闲情8个类别。作为一个跟书有关的复合空间，景观书房还时不时地承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旅行主题的摄影展、导演访谈、美食推荐。张莹也会根据自己的活动啊，还有一些节气啊，对书店里进行一些特殊的调制和布置。没想到酒香不怕巷子深，越来越多的人呢慕名前来，还有不少周末去补空的。即便如此，他还会是用会员的方式来预约，保持半私密的状态。对他来说，最享受的感觉就是碰到跟他一样喜欢读书的客人，两个人就着书聊上一会儿，交流感受。如果只是为了卖书而卖书，交钱买单，那乐趣就大打折扣了。 下过雨，地面很潮湿，我一个人在夜色里走，很长的路，很多破旧的楼，往前看也没有尽头，有点害怕却不会停下，我的勇气总是很足够。 是最干净的纠葛，只想安静的在你身旁。你走进我心里最荒凉的地方，还在那里开出一朵花。在你身边偶尔会想问你，可我知道自己不够美丽。你说的一切我都会相信，相信你那颗纯白的心。我从一千里以外的地方赶来，只为听你唱一首歌。笑着不知忧愁的样子，我才感觉到真的快乐。我对你的感情是最干净的纠葛，只想安静的在你身旁。你走进我心里最荒凉的地方，还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我从一千里以外的地方赶来，只为听你唱一首歌。看见你大笑着不知忧愁的样子，我才感觉到真的快乐。我对你的感情是最干净的纠葛，只想安静的在你身旁。你走进心里最荒凉的地方，还在那里开出一朵花。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为大家推荐那些不同城市当中的私家书房。刚刚为大家推荐的是北京的景观书房，那接下来带领大家去一个更加热闹的城市上海。上海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大隐书局，曲艺大隐，隐于书。大隐隐于市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真正要做到却实在是不容易，需要你不疾不徐的气度和一颗温润如玉的心。而幸运的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繁华之地，华海西路的一隅，有个地方却能让人感受到这样的心境，这里便是大隐书局。大隐书局出自匈牙利著名建筑设计师乌达克之手，武康大楼好像一艘巨轮，驻泊在了浓缩了上海近百年历史的武康路上。大隐书局选址在此，作为浦西曾经最高的建筑物，赵丹、秦怡等一些著名影星都曾大隐于此，而直到现在，这里还是不少人踏寻沪上文化的地标之一。外面永远的车水马龙，但一旦踏入门廊，繁华与嘈杂顿时被隔在了门外。厚实的木质座椅，错落有致的绿植花卉，清新淡雅的茶具摆件，让人遁入清凉之境，这就是大隐书局精心营造的书茶艺食空间，瞬间就柔软了你的心，让你想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静享一段放松的阅读时光。 轻轻细说梦的延绵，多年以后是的 说到开书店的初衷，店主人记得小时候曾经在银杏树下分享阅读连环画的场景，一分钱可以看一本小书，如果运气好凑够了五分钱还能买上一本。如今岁月流逝，那段美好的青葱记忆显得尤为珍贵， 于是才动了心思，设计了这样一片能够继承这种感觉的小天地。大隐书局的选书呢，偏重四个门类：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既有经典著作，也有畅销书。在文学书架上还摆放着自制的连环画，延续店主少年时的梦。而更有趣的是，书局还提供一本起印的特色服务，跟一些出版社合作，根据读者的要求提供印制老版绝版的图书。如果想在店里阅读，这里有六个包间可以供你选择，包间的名称都取自于曲牌名，比如醉花阴、天净沙、苍梧摇、青玉案、月下笛和桂枝香，光听这些名字就够雅致了，加上主人特意安排的古琴荡漾，书香醉人，没有比这更好的能够摆脱五光十色都市生活的所在了。 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演变。 如果说大隐书局是大隐隐于市的世外桃源，古色古香，那么上海的箭头书局就像是一个魔法开始的霍格沃茨魔法书院了。上海的北外滩，窗外的黄浦江滔滔不息，浪奔浪流之间，不知有多少往事滚滚红尘。江畔一处低调藏身的温暖据点，书香相伴，咖啡香浓，呼应着若隐若现的晚霞，轻声细语地诉说着上海的旧梦，字里行间泛起沧海沉浮。这处于隐秘繁华之处的地方，就是不止于书的箭头书局。书局是在不久前小书店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拥有霍格沃茨魔法书院的美誉。轻轻地推开一扇很不起眼的门，豁然撞入眼帘的是整面8米高的书墙，宽阔高大的落地窗让人赏心悦目，窗外美景的黄浦江风光和陆家嘴建筑近在咫尺，视野超好。宽大的书桌整齐地排列在两侧，搭配绿色灯罩的复古式台灯，宽敞高挑的空间与巨大弧形的穹顶相得益彰，神圣的感觉也油然而生，让你一下就会联想到霍格沃茨那个神秘的古老的图书馆。在墙壁上拱门间还挂着世界时钟，像是提醒你要争分夺秒一般，千万不要错过翻开书本即将开启的魔法之旅。这里的书籍虽多，摆放却非常有章法，每个区域都按照主题分类，每个主题呢又会有推荐书为代表作，还会陈列相应的文创产品，让你对每个主题都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进门后呢，右侧区域陈列着影视艺术和英文原版小说，左侧则是箭头书局主打的名人传记系列，这可是书局的精华之所在，因为传记承载着不同人物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抉择与命运，最能让阅读者受益。二楼主要摆放的是经济、金融还有管理类的图书，空间虽然很小，但陈列有序，与喜欢这类图书的读者气质也是完美契合的。而到了书局的三楼呢，则是以儿童书籍、文学社科类的为主的，作为海派书店中的佼佼者，当然也不能缺少外文原著图书。更值得一提的是，店员特地将译作和原著 同一架摆放，非常贴心地满足了双语读者的需求。 于是我又回到这里看你写的信，钢笔下的字迹清晰模糊的爱情，我依稀还记得那年那一天的风景和你无意碰触我的心情，一直在等一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你是不是那个人？固执的去想，如果我们再相遇，会不会放手？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去中国各大城市来走访一下当地的私人书房。接下来我们去往杭州，这也是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城市。杭州的中书阁可以说是高颜值打造最佳的阅读体验。这个月我说的是赏心悦目的读书体验。 白云翩翩，心事一念一目飘过你的。 来到中书阁，这里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书店，一个冷峻的空间，好像是极简风格的咖啡厅，一个铺满镜子放满脑洞大开的大型玩具的房间，好像一个色彩缤纷的儿童世界。它还有一个巨大的台阶，层层叠叠伸展，好像是电影中复古感十足的图书馆。其实这里就是中书阁，一个用高颜值打造最美阅读体验的独立书店。 是否还有爱的容颜？ 镜面镶嵌于天花板上，一本本图书汇成层层波浪，似乎没有尽头。而一转身，一片白色森林乍现眼前，书架像是盘根错节一般傲立挺拔，穿行其中如同在知识的森林中采集鲜果，既轻松又快乐。童书馆呢，仿佛是一个超级的游乐场，旋转木马、云霄飞车、海盗船也都成了书架陈列。黑底金字隶书的大门，落地玻璃窗上印满了英、俄、法、西、韩等多国语言，让人感受到每一个热爱阅读的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内心的那本书。之所以把这里称之为阁，是因为店主人灵光一现， 给书店取名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叫做天一阁。阁的空间不大，但是有书则大。书店名字的另一层含义是它作为爱读书人与大学问家钱钟书的敬意。所以呢，这位曾经的语文老师自称书痴，而钟书阁则是他自建的一处快乐天堂。钟书阁对于爱书的人的体贴可以体现在每一个角落的感受。在阅读长廊的两侧，整齐排列着特制的小阁书架，深浅恰好容下一本书，而光线也恰好能够让人看清书名，便于随时取阅。为了让阅读更加舒适，店内设计了温馨体贴的各式的座椅，或是随意组合的长条软凳，或是形似蘑菇的圆形座椅，配以柔和的灯光，最能抚慰读书人的心。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幕阅读大厅，这是书店的中心，如同一个环形剧场，每层台阶就是一个书架，你可以站着或者坐着随意取阅阅读，非常惬意。如果说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空间是独立书店的基本功能，那么成为一个让你爱上阅读的空间就是每一个独立书店的最终目标了。在这一点上，钟书阁技能满点。其实还有很多城市有这样独特的独立书店，我将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为大家继续送上。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